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今天非常非常高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两位男主持，男同胞，男小伙伴，欢迎两位新加入凤凰 U-Radio 主持人团队的盛伟和春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盛伟。 哇，声音真是太棒了。 大家好，我是春雨。 哇，天哪，声音一个比一个好听，真是，哎呀，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好，今天两位初次露面哈，咱们要关心一个可能现在很多网友都在关心的问题，就是湖南有一位在微博上注册叫做御史在途的，现在是湖南当地纪委的一位官员，他呢在12号的时候就可以说是十几个连珠炮，然后是炮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曾经的官员，现在已经是在任这个国家药典委的高层领导，说他们有这个渎职的行为。说起来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的漫长，要讲到我们老祖宗使用就已经开始非常频繁的一种中药材叫做金银花。其实金银花我的印象当中它就是在非典的时候火起来的，当时说大家吃吃这个金银花泡的水啊煲的汤啊什么的，就可以对这个治疗或者预防非典是有疗效的。当时我身在的地方是在江西，当时那边没有特别大的疫情爆发，所以只是在电视上听大家说到处都在抢购金银花。后来呢湖南这些地方，他们尤其是南方几个省市，不仅包括湖南包括重庆啊一些地方，他们就开始大面积的种植，因为从那时候开始金银花就火了。然后2005年的时候呢，可以说它的一个种植和它的收益是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呢2005年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乾坤大的逆转，是因为邵明利就是当时的总局的局长，国家药品监督局的总局局长，他的老家山东也在种这个金银花。就一边以前的这些种花的人可能说一个是北方的金银花，一个是南方的金银花，但是当时火的时候的北方的没火，这个南方的火了。据说他们当时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70%以上。后来呢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陆群先生御史在途，他就举报说呢，这个邵局长他完全是因为要为家乡谋利，又跟这个北方的什么利集团代言，就是说你把这个药中国药典给他改了。但是我们概念里面改药典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哈，但他就说呢这个药典一改呢是因为中间有着背后的非常大的一个腐败的集团，是一个利益的问题，是一个腐败的问题。然后改了之后呢，以前湖南这些金银花你就不能再叫的金银花了，就改做叫山银花。而且还没完，我看他爆料还说呢，他们这个北方的这些所谓利益集团还专门雇了一些重庆什么的公安公司，他就花了100多万块钱就在网上，你像雇佣水军什么的，就说这个南方的这个山银花有毒而且上火，但是老百姓你看一般像我这种没什么科学素养的我可能就信了。那我觉得哎，这个山银花真的是不能再吃了，可能我以后要找的话我就专门得再找这种金银花。好，如果就像我这种愚昧的这个市民他就信了之后呢，你看南方的好几个省市的他们种的山银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我看到现在有的人因为这个事儿爆出很大之后去采访，基本上当地的以前都一条街全部都是卖金银花的，现在都是关门大吉，很多种花的这些农民们都是跟从前的生活完全发生大逆转，出去打工啊什么的，基本上已经放弃这个金银花的种植。哎，所以这样一个事件啊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尤其是现在讲到打苍蝇打老虎，一跟纪委相关的大家一定就会说这一定是背后有黑幕。而且我看到这个陆群先生他在网上一发微博一举报挺他的人挺多的，但是慢慢的发现这个局势有一些的变化。我现在用几个字来形容就是焦灼状态，因为你是发微博是实名举报，那当然食品药品监督局或者这个药典委方面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请出他们的专家来进行所谓的反击吧哈。确实看到我现在都有点雾里看花，我都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是真的。两位怎么看？ 有一些奇妙的现象，就我们发现其实金银花对于我们生活 当中来说啊，其实我们可能会上火了，可能买点金银花。其实你说他加入药典的更名，那其实更名之后，比如山银花和金银花，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 对，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它会导致这个价格的一种暴跌或这样的情况去，所以觉得我们 你觉得不太这个逻辑上不太说得通。 对， 就是我们可能只是看叫什么，但是是不是名字就直接导致它最后的这个经济方面、收成方面，或者现在说大面积的停种，这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导因？哎，这确实是个问题。 对，其实我梳理了一下，就按照陆群先生他给的这些文献典籍的这个记录，其实最早的时候，因为在湖南龙葵，它这种这个，因为金银花是大概有十多种忍冬科植物的统称，然后在湖南龙葵他们种的这个叫灰毛毡忍冬。其实在1963年的时候呢，灰毛毡忍冬才开始在湖南从野生变成家种，但是在这个时候1963年的国家药典呢，其实这个灰毛毡忍冬是不算在金银花里边的。最早的时候，这个金银花湖南的这个灰毛毡忍冬被收入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层面的这种中药典籍里，是在1975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全国中草药汇编，其中有13种忍冬花科植物，他们都收入了。但是到了1977年，国家药典再次修订的时候，第一次把这个几种其他的就是非山东产的这种忍冬花科植物放进了国家药典里，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湖南龙葵产的这个灰毡毛忍冬。直到1993年，湖南的地方药典才第一次将这个灰毡毛忍冬收入在这个地方性的药典里，把它承认是金银花的一种。到了2005年，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事件，才第一次把这个灰毛毡忍冬呢引入到这个中国的国家级的药典里。但这个时候它是叫做山银花，它就没有再叫做金银花了。 就是在中国药典里面，它湖南产的这个金银花，它其实一直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哎，但是我也看了一些资料，我就发现还有蹊跷的地方啊。就现在2005年版的这个中国药典，它修订之后呢，大家会发现，你说一个叫金银花，一个叫山银花，但是二者的它的这个性味和它的功能主治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非常让湖南人恼火，他们就觉得中间很多的程序方面的问题，说既然什么都是一样的，可是呢，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就跟一些相关的经销商或者生产商，他会让我们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就他必须得看药典，就是如果我配方的话，你如果不是金银花，你是山银花，我是不让你用在我的这些配方里面，但是你如果没用的话，那我一些这些什么配料表啊、成分表我就不可以写。那如果消费者比较精的话，他必须得找金银花，他不要去找山银花，那他就会对实际上你的这些经销、你的产量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确实这个事件出现了好几年了，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御史在途，陆群先生他是湖南省纪委的，他的本身也是纪委系统的官员。那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其实湖南当地的一些农民，包括一些团体，甚至政府方面，他们都给国家的食品药品局和这个药典委，他们是发过很多的文件，是希望说给他们证明，因为你不管是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还是老百姓用和这个历史层面来说，它都是有依据可循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专家的意见都不尽相同，那可能这个药委方面的他们找的专家似乎就说这个更名2005年的这个药典的修改，它也是有绝对的科学依据。但是我又看到应该是西南哪个大学的徐小玉教授，他也给了他的非常完整的一种论述，说2005年版本的这个药典的更名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好，这个现在已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陆群先生他现在是绝对的这个新闻人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也是找到了他本人，对他现在身在这个新闻漩涡当中呢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访问。我们来问问他哈，他到底是为什么想到要用微博的方式来对于这样一个他认为的腐败事件进行举报。那现在公众就非常关心证据问题，既然你说他是有一个利益的牵连，是一个腐败问题，那你的核心证据在哪里？尤其是已经是过去了快一个星期了，我们在微博上在媒体上似乎没有看到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的质疑，像盛伟刚才讲的，你说尽管你写的是金银花、山银花，这个你自己说是因为更名，然后导致你的销量有非常大的这个降低，可是有没有更加严谨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我们来听听陆群是怎么样回应的。 首先我们想问的就是，为什么您身为纪检系统的官员不会采取正常的寻纪委这条线路的举报方式，而是要用微博的形式来进行举报，为什么？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我这一次在微博上面也不说是什么什么举报什么的，我个人还不太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我是通过微博来揭露国家邮件局个别的官员为利益集团代言，对吧？这个打压南方地区的金银花这么一个问题，这么一些事实。这些问题实际上有很多的人，包括地方政府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通过各种渠道给国家邮件局呼吁了、反映了，一点作用都没有。包括我们这个省一级的人民政府都去过公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引起该局的重视。所以像这样的问题，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你要是通过什么所谓的体制内的渠道去反映这些问题，去跟他们去呼吁，同样肯定是没有作用的。我在微博上面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要捅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想要让我们这个国家机关的权力，是吧，在阳光下面运行，让他们的一些问题也暴晒在阳光这个阳光之下。 嗯， 这个应该是我的这个初衷。 嗯，但是外界非常关注的您提供的证据方面，似乎现在大家有一些的失望，就是您一个是说他们有北方的利益集团，这个核心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再一个，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表明湖南这些地方金银花销量的大减就是因为改名所导致的？ 是不是啊，就是关于您说的这个为利益集团代言，有没有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我肯定是有的，既有直接的证据也有间接的证据，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人在这里这个孤军奋战嘛，当然我也经过很多专家是吧，这个也掌握了很多重要的情况，但是我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最近几天又被媒体的朋友包围了，所以抽不出太多时间，自己这个也感冒了，所以就在这个进度上面有一点慢，可能让很多的朋友失望。这实际上这些证据肯定都是有的，我绝对不是在这里制造噱头啊什么的，因为你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啊，作为一名集体干部，你要是没有事实依据什么的，你这样去随便去指责一个国务院的直属机关是吧，甚至是指责一些部级领导干部，这个是风险很大的。那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作为一名集体干部，我自己肯定明白这个其中的分量。你这样你没有根据的去揭露问题，那你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最终也会这个给自己带来被动。所以这个问题呢，反正我也希望这个你们能够关注我的后续的这个一些这个博客和微博里面的一些东西。刚才你还说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南方地区金银花的这个价格的大跌是不是与国家邮件的修改有关系？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怎么会没关系呢？这个关系到底我像这个问题它涉及到很多领域，我们可能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但是最近他那个国家邮件局的回应也迷惑了不少网友，这个事情我会在下一步的这个揭露里面会把那个依据摆出来。 您刚才说您是孤军奋战，可是您刚才又讲到了像湖南当地的政府部门，这些农民们，他们都是曾经是进行过相关问题的申诉，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按理说湖南应该是跟您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为什么是孤军奋战呢？ 这个我不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这种这个在网上面揭露的行为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也跟你讲，这个我也没有说就是什么这个考虑这个事情是个关系到我们这个南方六省市，南方五省市包括我们湖南在内啊，这个你说我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这个这些农民的利益问题去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他们的受害的事实是摆在那个地方，这个东西它不是关键，因为农民你种药什么的是吧，你肯定要考虑市场的风险。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揭露这个问题？关键的是他这个属于国家机关他的不当作为 给老百姓造成了这么巨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我就有责任去揭露这个幕后的这些黑，这个揭露背后的这些黑幕。因为如果老百姓他，因为他这个事，如果青年化他事，他是完全是属于市场影响，是吧？甚至还像这个国家药监委个别官员说的，是由他们的，由于他们这个产地失信啊，这个他们的质量有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这个问题的关系在于他这个恰恰不是这么回事，他与这个什么产品的质量与这个什么。市场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它纯粹就是人祸。但是我自己在网上面来应对这件事情，我只有一个人。你像我要写东西是吧？我还要接受媒体采访，我要驳斥一些观点，甚至就是这个国家药监局的一些谎言，不断的这个平台，我要去回应他们。我就确实精力也有限，因为我还要工作，我上班时间我主要精力我都要放在工作上面。我只在下班时间呢，我就这个又很紧张，所以下一步我肯定会合理的安排时间，我会逐步的把我的一些证据也晒出来的。 好，这是今天早上对于陆群先生的一段访问。其实我也是非常好奇哈，也想知道他到底所谓的核心证据到底是什么。可是他对于媒体，我感觉一个是疲于应付，二一个可能还是有所保留，因为他确实说，我现在时间有限，我一个人在忙活，那我有证据，只是现在没有到时候，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但是我听完之后，我是抱一些怀疑的态度，一个是他的证据的这个充分程度到底是有多高，再一个呢，我始终不是非常相信他的所谓的孤军奋战，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媒体他们就做了很充分的梳理，就是包括这几年湖南卫视和湖南当地的一些媒体和湖南当地的农民和政府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确实看到非常非常着急。因为山银花金银花这个一字之差，基本上是把湖南的这个所谓的金银花，他们认为是金银花的种植是逼上了绝路，那很多人的命运，很多人生活就因此发生了大的逆转。我看到湖南卫视和这个央视财经频道，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有过一个曝光，就说呢，有一个叫做九间鹏的公司，他们就花了130万块钱，就请了一个叫做财视网的机构，进行过专题的炒作。当时呢，他们就制造说啊，山银花药性属于热性，金银花呢是性寒味甘。如果呢把山银花当作金银花使用呢，严重者会危及生命，就是这些言论来对山银花进行非常严重的这个商业的诽谤。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我觉得湖南当局一定是很着急。那明年又是这个中国药典修改的一个非常关键年份，2015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绝对有可能提前打响这个舆论战。 对，包括我看到一个微博上的评论啊，就说这个陆群是奉旨爆料。我今天也在那个龙回县的这个政府官网上看到他们报道的一则新闻，就是这个龙回县的县委书记，他叫赵湘明。然后呢，8月15号的那天，带领着这个全县的这些相关部门的领导，到这个金银花大健康科技产业园的选址地点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在那个现场呢，他除了安排这个金银花科技园的这个建设之外，还同时强调了一点，说是要抓紧做好2015年药典的改版工作，调动一切有力资源，加大对金银花的舆论宣传，维护广大药农的合法利益和诉求，助推这个金银花大健康产业科技园和我县金银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他们也一直在强调要利用舆论，然后陆群做的这个事情，就不管他现在是生病了也好或者什么，他没有这个进一步来报这个证据啊，但他吊足了大家的胃口，然后他充分的这个利用了舆论这个扩大化的这个宣传，其实我觉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个他们希望做到的这个效果。 哎，是吗？但我觉得离达到效果还远着呢。 但是听起来就像这个像这些人的这个舆论代言人一样的感 觉。对，确实是。 哎，但是现在只是赚足了媒体的关注，可是实际上你会对更名或者对明年的药典的他要修改会产生什么样影响不知道。因为关键呢，他说的是查腐败嘛，可是你腐败最核心的证据在哪里，这个我们也是看不到的。好，等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要抛向这个陆群先生哈。我们今天访问其实挺长的，我把它分拆成了几个小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三点回应稍微休息，等会儿来听听对其他的一些质疑陆群是怎么样回应的，稍后见。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好，其实说到这个鹿群哈，他在网络上掀起这些舆论风潮，他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在微博上声讨过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陶溪农民工，并且呢是跟这个长沙的县委书记杨逸文来对赌官帽啊，当时就已经受了非常多人的关注。还有一次，他曝光过这个娄底市的电业局，多名的局领导配备奥迪车，还曝光过岳阳林芷怀化子公司恶意排污，殃及数十万的百姓。所以呢，我看鹿群他在网上发的这十多条微博，如果你从这个勇气的程度方面、承担方面，甚至包括他说他是纯粹的从这一个普通的基层党员出发，他的非常朴素的一些感情和担当，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如果你看他从前的做过的事情，甚至我看到现在网上有些公知啊，对他的做法是大大的赞，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实名举报呢，就一定会承担你的风险。可是看到他是完全不惧未来的风险，甚至是实在的危险。我看到《新京报》第一时间就采访到他本人，就问他如果最后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目标怎么办，他说那大不了辞官，我去当 农 民嘛。 对， 确实你看他的勇气是豁出去的哈，但是我感觉隐约还是有很多蹊跷的地方。 没错，因为我觉得他他不是同一般的这个网民，或是那种比如五月散人之类的，他可能报一些人的料， 他不是公知，不是媒体人，他是个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 而且就是纪检系统的。 而且他这次里面还说了，就是他呢是怒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为利益集团代言，呼吁公开督促局长张勇同志引咎辞职。那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张勇是现任的这个 局长 没错，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呢是河北人，他生于北京跟这个山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且呢对于他来说呢，后来他在这个那其实陆群在发十三炮的这个微博当中啊，有一条说得很明白，他说的是新京华闹剧的总导演是国家食药监总局前任局长邵明利，那么现任局长张勇的主要问题是对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重大问题麻木不仁、不闻不问， 监管不力。 但这里面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当时如果说2005年更名的话，对这个山樱花和金樱花这种差价的影响很大，那当时那更名的日期我特意查了一下，是在2005年5月份，那么当时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呢颁布了中国药典2005年版，那是从7月1号开始执行，而5月颁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那时候正是郑小鱼时任的时候，时任的最后一个月和两个月的时间，因为郑小鱼是在2003年5月到2005年6月的时候是任这个局长的，那时候是已经更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那在这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那邵明利的是6月份上任的，那他那时候 还没有上任，所以跟他的干系也没那么大， 对呀，他现在举报邵明利，我觉得有点奇怪。 哎呦，这个确实，你看我也发现这中间确实有问题。那如果是邵明利，他是中国药典，你说修改的时候他要承担责任的话，那为什么他现在要让引咎辞职的又不是邵明利本人？ 还有他在微博里面说，他说的是什么？说是那个郑小鱼遗毒过深。 哎，这些你看非常情绪化的字眼，在我理解看来，可是呢，这个情绪化背后，它会不会藏着一些我只是想现在吸引你关注的这么一个理由？证据我慢慢给你放，我只是目前你被我的情绪吸引过来就好了。我这个阶段的目标只是这个。我们来听听陆巡他是怎么回应这个哈。再一个，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钱忠植他应该是现在药典委的首席专家，是吧？ 对对对， 他也讲过一些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说改名他们是有十足的科学的依据和把握的，并不是像陆巡所理解那样胡乱的来改。 对，刚才我说过是这个龙回的这个灰毡毛的忍冬是2005年的时候第一次进入药监局，然后钱忠植也说是因为2005年的时候龙回地方县政府还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第一次进入国家药典，然后在这之后呢， 没想到名字完全是不对。 对对，在这之后呢，这个龙回的这个金银花产业曾经走过一段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道路，就姑且不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然后钱忠植也在强调说其实这个金银花 价暴跌是在一三年以后，而在这个时候是为什么？是可能一方面跟这个酒间棚的这个爆料有关系，对，但另外一方面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一三年的时候央视报道过一篇新闻，就是说湖南隆回当地的金银花产业因为这个操作流程不规范，用这个硫磺来熏蒸这个山银花，然后导致这个硫磺的残留过多， 药物是有问题的， 对， 他们质量是有问题的， 对，自此以后很多这个制药企业就不再采购隆回地区的产的这个金银花。 哎，所以说这个背后啊可能是有利益关系，可是呢没有仅仅是利益关系那么简单，有可能更多我们有很多的谜团都没有办法解开。但现在问题在于陆群他们这边也有专家，就刚才我讲的也不一定是为他们站队哈，我还是相信有些专家他们是完全是秉持客观中立的这样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但是也有一群是大家质疑他是专门是为哪一派别来站队的。那但是现在看起来目前的态势方面，如果对于普通老百姓他对于中医的知识他并没有那么丰富的话，可能就谁先听到谁先说出来我就先入为主我就信他了。但现在如果是陆群这个方向来看的话，他的对手国家药典委方面他们的专家如果是证据确凿的话并且是言之成理的话，很有可能老百姓的同情心就已经是往这边方向，反倒是觉得陆群方面是在无理取闹，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来问一下陆群他会怎么样回应，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在您的举报里面您提到了几名部级的官员哈，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在药典进行修改的时候并不是现在您说要让他引咎辞职的张勇局长，而是邵明礼。那为什么您的矛头指向张勇而不是直接是邵明礼？ 在最开始的第一条微博里面我已经阐明了我的观点，为什么我把矛头指向张勇局长，实际上我的矛头绝不是指向张勇局长，是指向国家药监局。为什么指向张勇局长？他是属于国家药监局现任的局长，他面对这么严重的问题，面对南方无损失老百姓这么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作为现任的局长他不闻不问，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是吧？去调查，去了解，去化解矛盾，去查找这个里面的这个不当的这个行为，这个是属于一种失职的行为。后来我也没有说你张勇局长是这个涉嫌犯罪什么的，如果是涉嫌犯罪了，那你就不是一个什么引咎辞职的问题了。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名这个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还是要有基本的羞耻之心。你犯了这个，你们局委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什么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我把这种后果已经提到了祸国殃民的这种高度。那你们如果有羞耻之心的话，你应该要引咎辞职。 但是后来 这个引咎辞职，只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这个呼吁。至于你张勇局长，你辞不辞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是现在媒体我们来看哈，就是您的一切的勇气或者您的证据我们都相信您是有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中间这个逻辑是怎么样梳理。因为看到这次药监局包括药典委方面他们都有出来回应，甚至有些所谓的专家也是为这个更名来进行科学方面的这些普及，可是您会不会担心就是说他们这个逻辑就是表面上看如果我们不懂的话他也是说得通的，可以一二三四五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改名，他这个就可以撇清关系，说既然改名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你就不能说就湖南几个省市的南方几个省市最后遭遇这么大的一些收益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的损失是因为他们渎职或者失职的问题。 你这个搞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了这个代表了这个广大网友的一些疑问。 对，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没有看清楚。国家药监局最近几个回应我也都看了，他这个回应他纯粹就是在那里避实就虚，他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把这个什么所谓的科学问题抬出来，把学术问题抬出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他的关键他就是想把水搅浑。我提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者说他搞清楚了他故意要去回避。我觉得你说南方地区的金银花跟北方地区的金银花存在细微的差异，这个它是客观事实，没有谁去否定这一事实。你就是同样一种这个产品，你种在同一个地方，你隔壁两块地是吧，你的施肥啊什么这个管理啊什么的不同，它的成分都会是存在细微差异的，这个是无可辩驳的。 在中医里面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能够迷惑人。问题是我们质疑的关键是，你凭什么把南方地区的金银花改名为山银花，把北方地区的金银花这个证明为金银花？你的依据何在？南方地区的这个金银花，它几百年来就叫金银花，你就说一千多年前我们这个地方的金银花，它都叫金银花。你记得为什么你国家有些学校把它改名为山银花呢？那你为什么不把北方地区的金银花改成山银花呢？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实质。 嗯，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南方地区的金银花要赶出这个市场，因为现在金银花市场这一块做得很大。 嗯， 它有利益在里面。 是，恐怕就是您最核心的就是要出示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您怎么样去、 对对， 去论证 这方面的证据。这个怎么说呢？ 嗯，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铁证如山，总会摆出来的。 好，两位听了哈，都发出了我没有办法理解的笑声。为什么？大家为什么在笑？ 这个铁证如山，证据在哪儿？ 羞耻心，祸国殃民。其实除了这几个，还有他第一条微博应该是破坏民族团结。哎，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媒体人、公知啊，他们都觉得这个挺厉害的。就是你不管信不信中医啊，不管信不信中医花有金银花有什么样的功效，你能提到祸国殃民、破坏民族团结，它本身是 个 本事。哎，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他现在这些字眼啊，他都是情绪化的，你反倒是让人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对， 就是我们如果你做媒体，你做这些调查的节目，或者说你想让公众信服的话，你必须有一说一，这个证据一二三四五非常明晰的摆出来。可能微博上他的这个整理的感觉稍微的有条理一些，但是在电话里面我听得出来他只是激动，可是实际上的他这些证据在哪里？你即使说我现在没有想过就是在媒体上就爆出来，可是你是至少心里会有一种规划吧，我打算什么时候再爆，让你觉得你确实是胸有成竹，而不是说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太忙了，我又一个人我又感冒了，让你觉得你这是已经开始这个自己的气势上都已经让人觉得你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了。 不过有一点我特别同意他的说法啊，他说这个其实他说是不是一个学术之争 啊， 比如他地上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种像给这个药监总局压力，那其实呢他们回复的呢可能是学术方面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一种新闻发布会，那他说的是这个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一个利益之争。 嗯， 我觉得这方面的确存在。比如说，南方的这个年产量，其实它是年产12亿元的， 嗯， 现在贬值了10亿元， 嗯， 相当于现在就变成2亿元， 嗯。 那么其实10亿元的话，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这些农民就要需要组成一个团队来重新来把这10亿元赚回来， 嗯， 或者说来重新来去把这个南方的金，所谓的山，就是南方金银花、山银花，重新给它振作起来才可以。 我觉得这个感情上哈，当然是希望，你说谁都不希望农民他是遭受一些重大的损失，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必须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就是因为改名所导致，而不是像他讲的，像春雨讲的，秦中植如果他说的这理由是充分的话，那是因为你本身种植这个药材你自己把你的牌子给毁了，可以说如果你的本身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再一个我还看到有些人就说，既然湖南已经是面临这么样的惨状了，你是不是应该从目前的这个调整什么样的种植结构啊，就是你自己从本身的农业方面着手，而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些原因归结于外因。当然如果他说你有证据表明他完全是利益之争，所以被动的导致农民是受到重大的损害的话，那当然这些要给他查清楚。可是万一不是呢？或者说如果不仅仅是呢，是不是你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外面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搞笑，因为他说要求这个张勇局长对湖南农民的那个十几亿的经济损失负责，但我觉得其实作为药监局的局长，他没有责任和义务对这个农民的经济损失负责，他应该对这个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来负责。 对， 而且其实那个湖南当地他们已经在这个做一些产业调整，就是农民本身已经在做一些产业调整，而现在在主导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农民他们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但是是这个政府阶层他们在，尤其像龙回县当地的政府，他们一直在想把这个事情再把它放大，然后把这个名字再改回来，然后因为可能对于官员来说，我觉得可能 继续发展这个金银花的产业，进一步把它扩大，或者是说哪怕在我任上我把它这个改名成功之后，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一种功绩。 嗯，好，我还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当地的一位应该是龙回政协的一位官员，他叫做夏宜中，他对媒体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也可以拿出来好好的品读品读。他说其实南方的多地政府啊，当年是联名要求过，就把山银花恢复原名，而且呢南方几个省的金银花的各行业协会也是自发组织了万人的签名，已经是送到了现在的国家食药监局总局局长的手里。可是呢即使有像湖南省人民政府，他们也是发过一些信函，就是要求恢复原名，但是面对这种级别的信函，国家相关的部门依然是无动于衷，所以呢是石沉大海。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可能现在是打响舆论战啊，现在的舆论其他的正规的途径他是没有办法了，只好用微博的方式，尤其是借助现在打老虎打苍蝇的这样一种势头。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如果是冲着明年修改药典的这么一个关键年份的话，他自己有没有可能是被其他的利益团体所绑架或者所利用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请教了陆群，来听听他是怎么样回应的。 我这边有一些质疑，是不是我也为这个什么我们南方地区的一些什么药 商 什么的呀，在这三年、 嗯、 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声明，首先我个人已经这个声明啊，也通过有关媒体声明了，我与我们南方地区所有的这个与金银花的种植、经销有关的任何人都不认识，就是说我的亲戚朋友、熟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从事这个与金银花有关的这个产业的。 嗯， 我是在今年五月份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这都是经过调查的。如果一些网友、媒体他们有兴趣，他也可以去调查。甚至因为我就是国家药监局，他还在了解我的背景，说我是湖南新化人。我们新发那个地方也种植了金银花，是不是我与那个地方也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的这个问题，这个绝大绝不来自于龙回，我的新发老家，我自己家里没有任何人去种金银花，我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与这个没有关系。 嗯、明白明白。 至于你说我为什么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南方的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去代言这个问题？我首先讲了，我既然不认识这些人，跟没有任何这个联系，是吧？那我就不存在为他们代言这个问题。为了这问题的关系在于什么地方？我们南方地区的金银花，它的种植户，它现在是最大的受害者，它是受害一方。受害一方，如果说是这些受害的农民，我又为他们的利益去代言的话，我自己感到无上光荣。 好，刚才听到的是陆巡对于这个利益代言问题的回应，他可以说把自己的干系是撇得干干净净。 对，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不管他的初衷是不是为南方利益集团代言，但是他现在做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有了为南方利益集团代言的实际的这种结果，所以已经有这个支持，所以我觉得他一味的撇清反而不如就是 承认了算了，是吧？ 对， 哎，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下结论，我们只能说他现在如果是举报的话，你的证据在什么地方？而且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可能我更加关心的是，如果他的这些举报后来证据完全是属实的话，那会揭露一个非常可怕的链条，就是说药典，你想这是多么科学的话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是不会去往那方面想。你好比说新华字典，你谁告诉我说这个字改这个音，它后面是有着巨大的利益关系的话，那可以说是颠覆很多人关于知识这样一个想象的。本身科学的问题就是归科学，现在可以说有些规则它都被一些所谓的权力它是慢慢的给腐化掉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才是更多的人涉及到的利益，就是所谓的公众利益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说一般的金银花来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用到嘛，就包括也不是每个人他都信任中医，所以有的人对于这样一场争论哈，他们是嗤之以鼻的，觉得我管你有没有用，反正我自己根本就不信这一套。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查资料之后你会发现金花是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 它不是 药， 它不仅是药，它可以放到化妆品里面，也可以凉茶里面。比如我们可能会喝的某种凉茶饮料里面都有这个金花，还有药品、化妆品、饮料。很多很多都有，所以它这里面的利益链条非常 全的，就不仅仅是中医方面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药监局做了这个更名，它是有这个一定的考量的。因为在2005年药典收入了这个山银花和金银花这两个类别之后，它专门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其实因为这两个东西只在细微的微量元素上有所区别，然后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说金银花更适合注射， 然后山萤花不太适合注射，所以他写了在这个原有的如果这个药品或者食品的配方当中用的是金银花的成分，在经过申请之后，其实你可以继续用山萤花取代金银花。其实所以我觉得鹿群他应该把这个矛头指向是那些用这个金银花的企业，他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个申请。 对 啊，而且也应该是指向为什么这个药监部门即使有企业做了申请不给这个企业做批复，而不是指责这个为什么他们更名。其实从我的角度看，更名的确是有科学依据的。 哎，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哈。好，但是我现在就关心他到底是中纪委他最后会怎么样，拿他怎么办，就已经是反腐败了，但他的证据如果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给他立个案啊，腐败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最后的查明。好，我们再请教一位法律学者来听听从他的角度是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场争论的。三零八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好，说起来举报哈，其实并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去年记得有一长段的时间都会在讨论现在所谓的举报神器，也是看到在微博反腐败它是取得一定的成效。我记得当年这个罗昌平他举报能源局长刘铁男的时候，后来有很多的记者去访问他，就问他怎么会想到用微博来举报这样一个方式，因为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你记者你就做好你的报道工作就可以了嘛，你为什么再去做周边这些原本不是你职责范围所要做的事情。他说呢，这个中国的新闻的这个从业的环境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可能你就好好的写稿子，然后尽量的做好报道，然后让更多的信息披露给公众就完了，但是中国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势的这么一个承担，会觉得我希望这个社会因我的一篇报道而有多大的改变，就是有这种所谓的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在身上。他说我当时还有一个狂妄的想法，就是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去试探到底现在的体制里面他对我这样一个方式他的接纳程度有多高。我觉得这是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做法。当然最后他的这个举报也是经历过跌宕起伏哈，一开始能源局他们出来是极力的否认说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后来证据越来越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就必须得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结果当然是刘铁男下台。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药监管理局这边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并没有回避，他们在第一时间呢是用自己专业里面的术语去告诉你们我们的论据在哪里。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讲呢，公众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他们的举报所混淆。有人会觉得这网络举报并不是看谁的声音大，并不是看谁的声音响我就听谁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核心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好，现在就问题在于呢，现在证据既然不明确，那么中纪委他能不能依据现在所报的料来进行像立案这些动作。再一个，最后如果证明陆群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乌有的话，他自己会不会遭受到一些风险和危险。当然他自己跟新京报也讲过，他说我不怕，我无所谓，当个农民就好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回应他有没有不一样。 中纪委如果要立案的话呢，那是需要是在腐败方面有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吧。而且呢这个案子他说的这个事件呢是以前的这个药监局的局长他们的这样一种行为吧。所以跟现在这个药监局的局长也不会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后面这个局长只是说他们认为他可能存在一些这个懈怠，或者说有一些玩忽职守之类的行为。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目前看来，我个人认为中纪委不太可能就这样一个事情来立案吧。 但是现在又看到药典委那边他们有一个回应说，药典委内部的纪委就已经向中纪委进行过汇报了，您怎么看他这个动作？ 这种汇报呢当然是属于这个这样一种行政系统的一种常规的行为。嗯，因为事件已经是影响非常大，所以他要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那么既然他向中纪委举报，那也就向中纪委来说明情况吧。嗯，这是一种常规性的一种行政运作的表现。如果说最后证据不成立的话，那么耀蝶委他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告陆群说他是诽谤？ 那当然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假设你的证据不是很充分，没有一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他中间特别是可能存在的一种腐败的行为、受贿的行为，耀典委可以来起诉他诽谤。当然还有另外有公司，我印象中好像他还提到了某个公司有巨额的公关费用来公关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没有证据这个公司也是可以起诉的。嗯。 那你怎么看现在一种所谓的举报文化哈？因为这次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举报的身份，他不像从前是记者或者媒体人，是纪委这个系统里面的。您怎么分析？他是不是想要借助舆论的这样一种压力，可以倒逼进行一些动作？ 陆群以前在微博上呢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监督性的行为。 所以他也是以这样一种监督性的行为引发了一种网民的关注，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然后这样一个事件呢，我大概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这个可能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我个人看到背后可能是有湖南省的有关部门可能是有一些支持，特别是冯网，他有大量的系列报道，而他也 引用了冯网的一些系列报道，这种举报的身份呢，这个就这个事件本身跟他纪委的身份应该没有太大关系，还是可以视为是一个这个公民的这样一种举报吧。这种举报的话，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也是现在中国一种非常普遍的通过正常途径比较难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要通过正常途径来举报，即使是他纪委的官员，对吧？或者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也不一定通过一种其他的一种非公开的举报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在中国，在出现了很多的通过微博呀等等方式，网络举报的方式，而这些举报的方式呢，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它是现在中国这样一种环境下被迫的一种选择吧。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法学教授徐新律师的一段分析。我以为他说的背后有湖南省政府的支持，接下来是对于他这样一个举报行动的纯粹程度是进行一番怀疑哈，没想到他觉得归咎于公民的个人的一个行为。 好，这当然是徐律师的一家之言。其实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就尝试过联系另外一位律师陈永熙律师，我就问到我说，对这个情况他是怎么样一个判断的？他拒绝了我的采访，他说，现在的情况呢，并不是非常的明朗，而且呢，在中国，举报是相当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仅从现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就来对他进行一些定性。 好，这其实律师界现在对于这些所谓的举报的现象和举报的案件、举报的新闻，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我想，律师态度可能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的这样一种态度。非常明显，这次舆论场上，大家就没有一边倒的指向被举报的这一方，反倒是更加的多了一些疑问：到底举报人他的动机和他手上掌握的东西核心到底是什么？哈。 刚才我说了，也是问到了陆群他的这个证据，核心和作为关键一点，既然这么难获的这些证据，我看到当时湖南电视台做的这个调查报道的时候，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的话，那既然电视台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来去进行这样一个深度的调查报道，陆群他说他仅凭一人之力在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不禁就有了更多的怀疑，既然这么难，他又是只有一个人，人力担保的话，这些 这么核心证据，他说铁证如山的证据，他是怎么来的？好，另外一个刚才讲到的，他如果面对失败的话，将来要怎么办？如果对方又告他诽谤的话，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这个手段来进行反击？再来听听陆群的访问。 还是非常好奇，这些证据是您自己去调查发现的呢，还是在网上看到一些报道，您自己搜罗出来，然后整理出一些线索，还是说有人专门是跟你提供的？ 是这样的，这个我可以跟你说啊，我的证据只有这个媒体的朋友给我提供的证据，也有这个一些长期关注这个事情的公益人士提供的证据，绝对与这个拿破仑的这些要旨意上没有任何关系。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识一个人的这方面。 嗯， 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跟你讲，这个事情我自己不是一个什么非专业人士，我在这个专业方面很多人都不懂，我是我的专业是中文，但是我在专业方面我绝对不是非专业人士。这一点的这个你去参与一些报道也会找得进，我并不是在这方面研究不深的，我还是比较懂专业点。 嗯， 这方面我能够通过现有的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有关这个政府部门披露的信息，我从这个里面分析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嗯， 我也能够啊，通过媒体的朋友采访一些东西，一些原始的东西，从里面发现一些犯罪的线索，是吧？ 嗯， 一些违法的线索，一些不行政乱作为的线索，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的。 好的， 不是什么是受人之托什么的，包括我向一些地方政府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地方政府他们都没法给我提供，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背后的黑幕。 嗯，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主要还要靠我自己去找。这个问题发生之后，还有一些知道内幕的人士给我提供的情况，这个也很令我感动。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一些专家学者他们从国家院线局那些回忆里面发现一些很荒唐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我自己也早就发现了，但是他们提供的那些这个依据，它是更科学的，他们的这个一些观点，实际上也直指对方的要害。这些东西我也在这里好好的消化吸收，我肯定会把东西摆出来。反正有这样的这表面看起来，这个我好像有点被动啊，也很多网友在那里问我是不是自己心虚的什么的。实际上我是一个时间比较紧张。 嗯，您会担心如果失败之后，您要承担哪些风险和后果吗？ 失败之后，我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正义的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我不存在任何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我摆的都是事实，摆的都是依据。我个人不存在人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和这个和政治上的风险。但是作为我一名党员干部，发现了这个里面这么严重的黑幕，是吧，发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的线索，这类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我自己作为一名党的集体干部，我会感到非常羞愧，所以我会考虑引咎辞职。你国家要求局的人，你们不引咎辞职，我会考虑引咎辞职。我愧对这么这个南华地区这么多的老百姓，我愧对自己的这个职业。 嗯，但是有律师说哈，就是如果您证据不足的话，药典委或者药监局，再或者您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公关公司，他们都有可能会反过来告你诽谤，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些律师朋友，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这个证据来提出这个问题。 嗯，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诽谤攻击任何人，我就是指国家药监局他为利益集团代言，这个我也不涉及到个人的腐败问题。 嗯， 但是国家药监局为利益集团代言的问题，这个证据是非常扎实，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随时欢迎他们来告我诽谤。 好，两位听完了什么样的观感？ 我这里面觉得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一种，他说的是媒体朋友提供一些资料之后呢，我加以分析。 嗯， 我觉得这个分析和证据是差距很大的。 嗯， 比如我在我理解啊，比如说你举报一个人的这种证据，应该是照片，或者说你的银行账户的这种往来， 嗯， 或是你已经看到了某些细节或者录像相关的一些就是。视频文件之类的可以，现在关键是没有，他说的是分析以及别人提供给他一些资料，所以我这里面 感觉还是很单薄， 很单薄，我觉得很危险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陆群做这件事情非常聪明，因为他一开始用了举报这个词儿，但实际上他举报的内容是完全偷换概念。他的要求是，第一是药监局为利益集团代言，他没有指明是什么利益集团。后来就说金银花农，那山东的花农和药监局之间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不成立。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药监局的局长张勇应该对那个湖南几十亿那个农民十几亿的损失来负责。那这个关系也不成立。然后在这期间呢，他做了一件 件事情，就是他给了一些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只关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金银花和山银花到底功效是不是一样的，第二个证据就是这个有是不是山东的某个公司请了公关公司来这个贬低山银花，第一个呢是一个科学的行为，第二个是一个市场的行为，跟他用的举报这个词儿应该是有关反腐和纪律的行为，是完全不沾边的，而在这个同时呢，他又一直在强调我是有证据的，但是我也在想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他在这个期间也许他手里没有真正握到腐败的证据，但是就因为他报了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件事情被媒体知道了，就会有一些手里也许真正握着这个证据的人，然后来提供给他，然后也许最后这个事情就真的变成了一个这个反腐的事件。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下结论哈，为时尚早。他自己也说，他接下来呢会有进一步的这个部署和铺排，大家不要着急，密切关注他的微博。在这儿首先祝他感冒早点好。这个下一步的行动哈，我们也非常的关注。那确实，这个我刚才也是被普及了一下，金银花原来不仅仅是中药方面的事儿，如果是有其他的美容啊、保健、养生方面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用得到的话，那既然范围这么大，也就不仅仅是限于关心中药这些朋友的事情了，公众利益它的这个牵扯面就会相当的大了。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三 D 花新闻，希望以后常来，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再见，拜拜。